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现在为您正在直播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982活力榜，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我们又相见了， 对，大家应该好久都没看到我们俩搭档了。 对对对，你今天什么心情呢？我们终于又可以又回归了。 我今天的心情呢，应该是无比的激动，就像今天北京外边的天儿一样，就闷热闷热的。 有内涵吗？ 没有，看一下。啊，这个今天的天气啊，就是昨天不是7月7号小暑吗？ 对，还是逐渐的炎热，而且越来越闷热了。 对，这个刚刚跟这个朋友聊天说的也是桑拿，那个 桑拿天儿。 北京最热的一段时间还没有到来，马上就要到来这个桑拿天的时候了。 苦瓜脸摆一个， 对，好热，不开心。 对，真的桑拿天其实挺难熬的，而且就觉得就你不出汗，外面好像似乎也没那么大太阳，就是一直在出汗， 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是我今天从家洗完澡，然后家里的空调特别舒服，然后刚出门到地铁站的时候，一摸脑门，嚯，一手汗， 出来还没五分钟呢。 出来还没五分钟呢，就一手汗了。这个时候，真的是大家能在家待着，尽量在家待着。 这时候特别羡慕那些小朋友们，放暑假了呀，就可以在家这个吃着西瓜，看着电视啊、电影，然后写写作业呀、看看书啊什么的哈。很热，好吧？对， 就是很热呀。 对，你已经 get 到我们的点了，恭喜阿圈，这和自己对话，你是在和自己对话吗？对，真的很热。对， 这个您不可以。对，您 您可以， 您不仅仅可以通过这个收音机 FM98.2 收听到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易直播啊，就是微博的那个易直播的直播平台，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只要在微博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直播间的现场情况啦。 哎，没错，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同时呢在北京地区您还可以不只是北京地区啊， 全世界全宇宙， 对，全宇宙您都可以通过这个 FM98.2 来搜索到我们的节目，及时跟我们互动起来，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我们的魔力工厂982 魔力工厂 982魔力工厂哈，跟我们互动，在右下角有一个直播的链接，点击进入一样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直接一点就可以看到这个广播电台啊，是什么样子了，也可以看看这个话筒背后的主播到底长成什么样，到底有多帅，到底有多美啊。 哇，大佐你好帅哦。 哇，月月姐你好美哦。 我们两个这样真的好吗？就是 两个神经病。 其实我们是在给大家降温，突然空气好冷。 对，就是让大家凉快凉快嘛。 大家可以通过看我们的节目变得凉爽起来哈。 对，也可以通过看我们节目更帅。 更帅更美， 更美啊、嗯！ 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 主题吧，我们够了，收，对， 进入今天的主题啊。这个今天呢，不是今天，昨天不是小暑吗？ 对 啊，在这个小暑的时候，大家应该吃点什么呢？因为咱们之前每期节目都是做吃啊、玩啊、吃啊、玩啊。吃喝玩乐 人生之最重要的几件事儿、啊、 吃喝玩乐， 对， 及时行乐嘛。 对，其实好像咱们尤其是咱们国家一些节气哈、 嗯、 就是永远都跟一些吃的挂钩、 哎、 很讲究的。 对，比如说这个二十四节气都是什么来着，夏 我以为你要给我们报 了夏 暑 相连、 哦 还有什么来着， 嗯、啊，你是在报一个 这 个 二十四节气吗？ 小秘诀就是小绕口令的那 种。对，我记得小的时候， 啊、 我记得小的时候说过这个，就是什么、 哦、 秋处露秋寒霜降， 哇， 夏满芒夏暑相连。 还有网友知不知道？ 寒霜降有没有网友朋友们知 道 的？然后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我只知道子鼠丑牛寅虎。 对猫 、 嗯、 好样的。那我们继续回归到哈，那既然每个节气都有自己的小讲究呢，小暑 应该 吃点 什么 呢？ 对，因为咱们国家一共有24个节气嘛，就不可能每一个节气您都能记得在这个节气应该吃点什么。今天呢前半段节目我们俩就来给大家说说在这个小暑就这段时间咱们应该吃点什么比较好也比较好吃、 嗯、 啊，或者给您交代一点什么其他的比较美味的做法、 哎、 啊，就是说到吃的时候我这个嘴啊就一直流口水 吐了，对，一直就想吃了哈。 嗯， 那我们的网友如果要是知道我们小暑节气要吃什么，有什么讲究，有什么要注意的，也欢迎跟我们互动起来， 嗯， 交流起来。那先说第一个哈，因为我想把第二个最重要的留给你啊。第一个待会儿大家就知道，这 个 留一个 最重要的 第一个是吃藕， 丑 吃藕，丑，谢谢你都学会了抢答， 就是丑 啊、哦，对，吃藕不会变丑，反而呢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嗯 啊，那么一直以来，其实民间都有小暑吃藕的习俗，因为这个藕当中呢还有很多的碳水化合物，而且还有丰富的钙、磷、铁等多种的维生素，还有维 C 钾，还有膳食纤维都很多，所以具有清热、养血、除烦等功效，非常适合在夏天非常炎热、非常暴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去食用哈。 嗯、对， 可以呢将它切片之后用小火去熬煮，增加一些蜂蜜就可以食用了，其实很简单的一种做法、 嗯、 就有这样的一个安神解暑的功效。 对，还可以治疗失眠。 哎，失眠也可以吗？ 嗯，对，其实这个 失眠不是应该找深夜食堂 吃方便面是吗？吃方便面治疗失眠的吗？ 这突然多了好多梗啊。 对、嗯、当然这个吃藕啊，丑啊、 嗯、 还是吃藕， 吃藕丑、 啊、这个藕这个东西呢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从那个泥地里挖出来之后、 嗯、 然后这个然后南方的做法可能是会比较直接一些，或者说比较甜一些。 嗯，好像里面有那种放糯米，然后加一个什么桂花羹做的那个酱，就是浇到上面。 就是他们有可能我记得我之前去南方吃的时候，就是那个生的藕，然后中间加上、 嗯、 你是怎么了？咽了口水？ 被你发现了。 对，他们就是那个生藕，然后就是刚从泥潭里挖出来，还能见着那个泥， 哎、 就是然后拿那个水龙头洗之后。拿那个水龙头洗之后， 做美食主播是多么的不容易。 然后中间给它抹上蜂蜜，还有刚刚说那个 桂 花膏、 桂花酱、桂花膏， 还有花生碎什么之类的，两个藕一夹，然后上那个笼屉一蒸、 嗯， 然后最后做出来之后，它那个感觉真的是那个藕断丝连，黏黏的、糯糯的，特别好吃、 嗯， 而且在夏天吃非常清凉凉爽。 嗯，而且这个藕是带着自由的这种清香哈、啊 嗯， 因为它不是味道不是很重的那种、 嗯， 然后反而一般都是用那种蒸的方式嘛，蒸出来之后保留它原香，所以就会有一种很清淡，但是却非常独具特色的香味。 嗯，那相比南方北方呢，就是基本上 做那种比较油腻的呀，或者咸的、辣的那种特别多。 藕盒、 藕盒、藕夹、 往里面放一点 肉， 然后炸出来哈，蘸点面炸出来。 我记着，基本上每年是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才会做这个藕盒啊、藕夹啊，还有那些软炸酥肉啊什么。 软炸酥肉， 对， 那跟藕有关系吗？ 没有。 好，大佐想吃， 我只是想到了而已。 我 只是想吃软炸酥肉而已。 对，酥肉好像在那个南方，就是涮肉里面会是一道这个，就是一道菜品，就涮品吧。 对，所以说那个小暑呢，节气第一个首先要吃的就是藕。 嗯 啊，吃完了不会变丑，还会变得漂漂亮亮、美丽的。 对，还可以化解我们夏天的烦躁之感，变得非常的安神哈。 嗯， 那第二个重点就要来了，我留给大佐的。 第二个重点，你这个人太坏了， 你肯定是故意找的这一条。 我没有故意找这个，真的是在咱们小暑节气里，它非常补的一个食物。 哦，是什么呢？ 黄鳝。 黄鳝，想到了什么呢？ 对，就是之前特别火的黄鳝啊，做法也特别多，也非常好吃。大家自行脑补我在说的是什么东西啊？ 你懂的， 我不说啊。对，这个黄鳝呢，俗称俗语讲啊，小暑黄鳝赛人参。其实有好多东西都赛人参。 哎，什么赛人参的？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什么萝卜姜好像就是赛。 萝卜跟姜都是赛人参的。 对对对。 特定的季节或者是特定的节气里边，你吃某一样东西，它那个功效啊，可以说跟这个人参的功效是差不多的，反正就是大补的嘛。说这个黄鳝 、 对，黄鳝跟这个藕一样，它也是生于这个水岸的泥藕之中，就是泥里来回钻， 很灵活。 对，然后这个小暑。官方开车最为致命。 这一趴好像是我在诱导。OK， 好，收， 完全就是你在诱导，好吧？ 好，收。 啊，对，这个黄鳝还是非常好吃的。 对对对 啊，这个在小暑前后一个月的夏鳝鱼是最为滋补美味的。 嗯， 然后夏季呢，往往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支气哮喘啊、支气管哮喘，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嗯 啊，这个。风湿性肋关节炎、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脑血栓。 我突然觉得，哦，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走错了频道、走错了节目，我们是九八二活力榜。 看 好，我们继续。 这个以上疾病这些东西都不治。 好样的。 在夏天 黄鳝治什么呢？ 在夏天嘛，这些东西它往往是一个缓解期。 嗯， 你就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会很干燥，咱们刚刚说那个支气管炎呢，或者是风湿性关节炎呢，在冬天的时候它都会比较严重，就疼。 嗯， 对吧？就是咳嗽，冬天的咳嗽或者是关节炎疼，对吧？ 嗯， 然后一到夏天的时候，哎，怎么 我配合你一下。 等到夏天的时候吧，它这个疾病就会缓解，然后咱们刚刚俗语不是讲嘛，小暑黄鳝赛人参啊。然后在这个夏天时候，你吃这个黄鳝具有补中益气、补肝脾、除风湿、强筋骨等作用，非常非常美味。它不仅美味，而且还有很多的功效。 嗯， 对，这个根据冬病夏治的说法呢，这个冬天的疾病夏天治。 嗯， 这个都听说过吧？ 夏天还预防。 嗯，对，这个冬病夏治的说法呢，小暑时节最易吃的就是黄鳝了。黄鳝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然后铁的含量呢也比鲤鱼、黄鱼高一倍以上。 嗯， 就是大家都说吃鱼好啊，吃鱼聪明。 哎， 这个因为它含铁、 含蛋白、 维生素、含蛋白。 对， 这个黄鳝要比普通的河鱼要多出一倍的蛋白质的含量。 哇哦， 并且还有好多的这个碳啊、这个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元素，就是人体所需要的一些元素，在一条鳝鱼里边都可以完全的体现。而且黄鳝还最重要的一点，它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的浓度。 哦，就很多人可能因为自身体型啊或者身体状况，很多东西不敢吃的，但是黄鳝的话您可以考虑入手。 对，就像那些三高的人群，比如说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人群，你不敢吃那些大鱼大肉的话，可以在夏天的时候来一条黄鳝滋补养生一下。 哎， 怎么觉得咱们这个节目突然 变成了一个 养生堂？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么百变啊。 嗯，对， 嗯， 这个还有不仅仅它可以降低这个刚叫什么来着？胆固醇的浓度，而且还可以防止动脉硬化引起的心血管疾病，对食积不消引起的腹泻也有非常好的作用。 哇， 就是可以说你在夏天得的任何疾病，一条黄鳝不是一条黄鳝就治好的。 我突然发现这个黄鳝真的是包治百病了啊，真的是哦。我记得他们还是放到酒酿当中哈，就是很多那种药的酒里面会放一些 药酒， 对，是黄鳝呀什么的，就是加工而成的。不过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您，黄鳝虽好，可不要贪吃哦。你这个。 我以为你要说点什么其他的。 对对对，就是要提醒大家一下。但是确实因为之前可能对它的了解不是很多，只是发现它是在药酒当中会有存在哈。但后来通过我们大佐的一番介绍之后，就会发现哇，还真的是全能型的选手， 非常多的东西它都可以治了。 对， 然后咱们刚刚说了，它可以降低胆固醇，防止动脉硬化，这个还可以消食，可以治腹泻， 对， 补肝脾，补风湿，强筋骨，而它吃法也是非常的多种多样。 对， 比如说北方的话，咱们基本上就吃那种炸的鱼段儿，或者是说那种家常的做法，拿那种酱啊 炒 啊炒一下啊，对吧？南方的也有可能会 放在药 吃，或者 我们是要 Q 一下某个地方吗？ 比如说那个对吧？ 对，好好，我们懂了啊。 就那两个地方的人非常好，生吃也是非常大补的东西。 对，因为你看他那个药酒里面可能就是生着放进去的，去腌制的，确实有的时候却有一定道理。 但是啊，还是要这个提醒您一下，这个黄鳝它必定是在这个泥潭里边养殖的也好，野生的也好，它的体内肯定会有好多数不清的这个寄生虫也好，毒素啊这个细菌也好，建议您还是不要生吃，把它做熟了吃更好。 不要贪吃。 也不要贪吃。这是第二个黄鳝，接下来说第三个。 第三个可能会小清新一点，因为它属于水果的一类哈，它就是芒果。其实芒果呢，在现在这个初夏时节是盛产期，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啊，在超市当中看到很多的芒果都已经上市了，品种也是多种多样哈。据说呢，当时在很久很久以前是有一个 Long time ago. 对，在很久以前是有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呢将自己的芒果园献给了释迦牟尼，让他在树荫下面休息。于是呢，这样的一种食物就成为夏季的必吃品。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传说。 对，这是一个传说的角度啊，人文气息很强的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吃芒果。但我觉得可能因为芒果一个是盛夏最成熟也是最适宜的时候，它也是温性的，就是比如说夏天可能大家会容易贪凉，不管是外部的空调还是内部的吃一些冰棍啊冰糕啊什么的，通过这些稍微温性一点的食物，尤其是它还属于水果类，口感又很好，那可能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是一种调养。 对，这个夏季了，这个芒果进入到了什么这个盛产期，怎么有不吃芒果的道理呢？ 对呀，主要我觉得是因为它真的很甜，口感很好啊。对，这个是重点。 你看这个芒果怎么做，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实在是太想吃了。 喜爱芒果不需要理由，这就 抓紧就去吃吧。 对，我们的 top 三啊，第三位， 甭管是青芒还是夏芒，还是这个澳芒哪儿的芒啊，这个反正只要是芒果，它就很好吃的。 对，做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由我们自己去开发吧。 对，接下来一个这个叫做石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比较古老也比较传统的一个节气时候的一个时俗了啊。 它是什么呢？ 这个过去民间有这个小暑时心，新旧的心，也可以是那种辛辣的心啊，这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这个时心就是新旧的心，即在小暑过后品尝新米啊，就是第一茬的米下来了。 哦，就是第一 稻谷。 哦，明白了，就是第一收的 第一茬的，对， 第一茬的，明白了。 这个不是有这个两年三熟、三年两熟、三年五熟那种。为什么看你是懵逼的状态？ 对，因为我在听大佐讲， 这个高中地理的时候讲的这个东西吧， 是有。然后，但是那个心就是它那个实心， 就是要尝， 我还真没有想到那个 心 是第一茬的意思。对， 就是尝今年的新米啊，这个然后农民将新割的稻谷碾成米之后，做好米饭供奉五谷大神祭祀和祖先。 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民间的做法。 嗯， 啊，要食新，然后人人吃尝新酒等等，只要是跟新鲜的有关的东西，他都会品尝，就是新米啊、新酒啊， 嗯， 啊，鸡蛋啊、猪啊，对吧？ 这个是不是会有一种辞旧迎新的感觉？你看，它是新米和旧米一同来煮，嗯， 对，应该是有这样的概念在里边吧？ 嗯，可能在人文上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讲究和说法哈。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咱们说那个辛辣的辛，哎，为什么要在小暑吃这个辣椒呢？ 那不更热吗？ 这个不用我说啊，哎，怎么会更热呢？就是在南方，比如说重庆、成都那一带，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吃辣呀？ 就是去湿气， 而且还非常热。在吃饭的时候吃辣椒，真的会可以多促进你吃饭的，这个是亲身经历过的事儿啊。 对，一瓶老干妈可以拯救世界。 我那瓶老干妈已经让我快吃没了，就是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必须来点辣椒。 就是大佐说的意思，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他一年吃的老干妈可以绕地球一圈哦。好，说的太夸张。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哈，刚刚是食新，这个新的包括新旧的新， 还 有 辛辣 的 辛 啊，那接下来可能又是日常一些小清新一些，那就是黄瓜加煮鸡蛋。哎， 这个可能是地方特色啊。 为什么要将这两个合到一起呢？其实它是在山东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吃法和习俗。在山东有的地方呢是吃生的黄瓜还有煮鸡蛋来治苦夏，那么在入伏的早晨呢会吃鸡蛋，不吃别的食物。 嗯，你知道什么叫苦夏吗？ 苦夏是这个入伏头伏吗？还是 我本想难住你，但没难住 啊。那我就蒙对了，我真的是在蒙。 苦夏嘛，就是进入夏天之后，入伏之后，这个日子会过得非常的苦。然后这个咱们天不也热嘛？刚刚那个网友朋友们也说，就是说这个外面的天特别特别热，特别难熬，然后马上就到桑拿天了，就叫做苦夏。 苦夏哈，我刚刚特别想再 Q 一下它，已经消失了， 消失不见了。 对，赶快再来给我们冒泡啊。 我们各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易直播直播平台啊，搜索活力982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 嗯，我们是982活力榜，现在是为您做的是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小暑应该吃点什么？ 对，那我们继续来说哈。 吃饺子， 哎啊，我怎么感觉不管是 每次过节都吃饺子， 不管是节气还是节日，都是要吃饺子的。 对， 那为什么这次 呢？中国人的一大习俗跟传统吧，因为反正是据我分析啊，应该是之前那个比较久远的时候，吃这个饺子，它应该还是一个非常 奢侈的事情， 是一个非常奢侈、比较高端的一个吃法或者是一个食物，大家吃不到，所以就是每逢过节佳节的时候都会吃饺子，就不像现在的时候没事下去点个外卖来份饺子，对吧？ 对，现在就很容易了。 对，大家对这个饺子喜爱或者说那种盼望的感情已经没有之前多了。所以这个之前的这个习俗，福田的民谚也有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啊，就荞麦皮的饺子。然后还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哇， 这都是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些俗语啊，比如说这个好吃不如饺子，坐着不如躺着。你是不是又想多了？ 好，我们躺着。没有。 这个头伏吃饺子是传统的习俗啊，也在伏天里边人们食欲不振，往往比日常更消瘦，这个也就是咱们刚刚讲这个苦夏的由来。然后饺子呢在传统习俗里边是可以开胃解馋的食物，这个刚刚也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您吃饺子的时候不会有那种特别满嘴流油啊那种真好吃那种感觉，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一个社会啊，想吃什么就能吃点什么， 对， 不想吃钱了 就是饿了就找对对，但是你刚刚说的有一点特别好，因为我听我的爸爸妈妈在讲的时候，我妈特别爱吃饺子，他们那个年龄段的时候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只有过年的时候能够团聚在一起，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发这种 白面的票，是白面票。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奢侈的放一点肉哈、啊，那时候他们就觉得 放一点猪油再往一搅和、嗯， 对，所以就已经太幸福了。 大家 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超爱。 大家不要怀疑我们两个的年龄。 你看，我刚刚都说是我听妈妈讲，然后大多时间就感觉你比我还瘦。 我当时是经历过的嘛，是吧？ 啊，对对对、嗯，我们都是过来人。 对，说完这个吃饺子之后，还有一个就是吃面。 哎、啊，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上车饺子，下车面。 哎啊，那么伏日吃面的习俗，至少是从三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历史也是非常的久远了哈。那么这个当时有这样的一本叫做《魏氏春秋》，里面就写到：伏日食汤饼，取筋。是干面色皎然，这里的汤饼呢就是热汤面、嗯、同时在很多的这个史书当中都有记载，都有吃面呀、水面、炒面、汤面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可见这种食物也就是面食在当时啊这个小暑节气当中就已经非常的常见了。 那么现在我不知道大佐会在这一天吃面吗？ 昨哎，别说昨天我中午吃的还真的是面条。 你是碰巧吗？ 不是碰巧。 碰巧哈、啊、但是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这个昨天啊，你是碰巧回顾了一下那个时候人们的一些、 传统的 习俗。对， 习俗， 对，食俗。那么当时呢还有一种叫做炒面的东西，那种炒 海参炒面。 美的你想太多。其实那个时候的炒面就是用锅将面粉炒干炒熟，然后用水加糖拌着吃。 对，这有点像现在的这个疙瘩汤，没有汤 啊，就干面 炒疙瘩， 炒疙瘩， 炒疙瘩，有点像现在的炒疙瘩，没有这种又加火腿肠啊，加这个洋葱啊，加香菜之类的。 对， 没有现在这么好、啊、 我想起来是把那个酸枣弄成面，就是弄干了，然后弄成面儿，就酸枣面儿，酸酸甜甜的一种吃法。但是我老觉得那个会很干哎。不知道，但是可能那个时候就很普遍， 嗯 啊，很常见了啊。 这个唐代的医学家苏公也说，炒面啊可以解烦热止泻。 哎， 今天咱们介绍这些东西都是跟 十大肠， 就是止泻的意思。我没说，你还非得给他说出来，天哪， 不甘心。 对，你看啊，这个吃藕可以止泻，然后。治疗这个， 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话题，就是换一个主题，什么东西可以止？ 什么东西可以止泻？ 对， 比如吃藕、黄鳝啊、然后还有这个辣椒啊，这个鸡蛋应该是， 鸡蛋其实也是温的，起码它很清淡。对，我妈妈要是胃不好，她也会吃。 嗯，然后还吃这个吃炒面，这个唐代的医学家也说了，也可以止泻，大家都知道了吧？刚刚咱们上半段节目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在小暑时候可以吃的东西。 嗯， 啊，这个昨天刚刚过了小暑，但是它这个暑呢，是其实指的是一段时间， 那只是一个开始， 对，还没有结束，啊，苦日子还在后边呢，大家先麻起来，自己回去看怎么吃好啊。 哎， 其实还有最后一个吃法，一个吃的食俗啊，吃羊肉。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羊肉不是大补吗？就是温补里面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要是吃羊肉，它这个食俗应该也算是冬病夏治里边的。 哦，哇塞，你开窍了呢，医生。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啊，今天我们是一个养生堂的节目，正好这是月月北京台。 哦，对了， 月月和我们的左医生啊。 嗯，大家好，我都破音了。 好，看来这个角色不适合你。 明白。 那我们继续来讲啊，还有吃羊肉 啊，这个徐州人啊，这也是可能是地方特色。徐州人在入伏的时候要吃羊肉，称为吃伏羊。这种习俗呢，比刚刚那个习俗的历史更遥远了。这个习俗可以上溯追溯到尧舜时期。 哇、 啊，就是在开天辟地之后，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在伏天吃羊肉了。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有其他东西吃。在民间呢，有这个彭城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啊，这就相当于这个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One apple a day， Doctor keep me away。 对， 医生说你离我远点。许多人对吃伏羊的喜爱莫过于当地的民谣六月六 接姑六月六啊，六月 我还对 六月六接姑娘，新麦饼羊肉汤， 哎， 足以看出当地人对这个吃羊肉，在福建吃羊肉有多么的看重。 嗯，可能我们一开始觉得这羊肉比较补啊，补的是不是有点过了？但其实就像大佐刚刚说的哈，他可能就是在夏季的时候提前给把身体调理好了，然后呢，可能到冬天到秋天到真正寒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怕啦。 嗯，对。这个以上给您介绍了几种在小暑时候应该吃的东西， 嗯， 再给您回顾一下啊，哎，第一个是吃藕， 吃藕， 藕啊，第二个是黄鳝， 黄鳝， 第三个是芒果，芒果啊，第四个是食心，就是吃辣的或者吃新鲜的东西， 哎， 第五个是黄瓜煮鸡蛋， 嗯， 啊，然后不是黄瓜煮鸡蛋啊，是黄瓜加煮鸡蛋， 对，就比较清淡原味的啊， 嗯，然后第七个是吃饺子， 饺子， 然后吃面， 嗯 啊，这个吃面炒面也好，热汤面也好，第八个是吃羊肉， 哎， 啊，不知道您记没记住， 嗯， 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还会有一个小视频来继续帮您回顾一下，接下来是一段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广告时间， 来听 广告结束之后咱们再见。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98.2 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982，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大多数人都不会在意节气的习俗，因为一年当中一共有24个节气，每个节气的时俗多种多样，有谁会记得那么多的时俗呢？又到了一年小暑，接下来就跟着小编一起看看小暑应该吃些什么吧。第一个就是吃藕，丑，没错，就是丑。一直以来，民间素有小暑吃藕的习俗，藕中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以及丰富的钾、钙、磷等多种维生素，维 C 钾和膳食纤维比较多，具有清热养血、除烦等功效，适合夏天食用鲜藕，以小火煨烂，切片后加入适量蜂蜜，可随意食用，具有安神入睡之功效，同样也可治血虚、失眠等等。第二个就是黄鳝，对，你没有听错，就是前段时间非常火的黄鳝。俗语讲，小暑黄鳝赛人参。黄鳝生于水岸泥沼之中，以小暑前后一个月的下鳝鱼最为滋补美味。夏季往往是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的缓解期，而黄鳝性温味甘，具有补中益气、补肝脾、除 除风湿、强筋骨等作用。根据冬病夏补的说法，小暑时节最适宜吃的就是黄鳝了。第三个就是芒果。小暑吃芒果，代表这个时节的芒果是成熟盛产期。既然是盛产期的芒果，我们又怎有不吃的道理呢？第四个是食新，新旧的新，同时也可以是辛辣的辛。过去民间有小暑食新的习俗，即在小暑过后尝新米。农民将新割的稻谷碾成米后，做好饭祭祀五谷大神和祖先，然后人人吃尝新酒等等。第四个就是黄瓜加煮鸡蛋。在山东，有的地方吃生黄瓜和煮鸡蛋来治苦夏，入伏的早晨吃鸡蛋，不吃别的食物。还有就是吃饺子。伏天民谚有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当然这是一段 freestyle。 还有谚语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头伏吃饺子是传统习俗，在伏日里人们食欲不振，往往比常日消瘦，谓称苦夏。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再有就是吃面。伏日里吃面的习俗至少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魏氏春秋有云，伏日食汤饼，取筋试汗，面色焦然。这里的汤饼就是指热汤面。唐代的医学家苏公也说，炒面可以解烦闷、止泻、食大肠。老板，麻烦您给我来一份海参炒面，不要海参，只要面。最后一个就是吃羊肉。徐州人入伏吃羊肉，称为吃伏羊。这种习俗可以上溯到尧舜时期，在民间有彭城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之说法。徐州人对吃扶阳的喜爱莫过于当地民谣六月六接姑娘，新麦饼羊肉汤。说了这么多，我也该去吃个饭了。不知道各位记没记住在小暑的时候应该吃些什么呢？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记住在小暑的时候应该吃些什么呢？ 我记住了 丑 我记住了黄鳝，还有天气预报 这个背景音是不是选得很美？ 就是 是不是一下感觉就要下班了？ 听完之后就软了、就没劲儿了。 对，咱们的这个工作继续啊，节目还是继续。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咱们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佐带你游世界啊！ 大佐，我们要去哪里呢？ 一会儿再回来。 就在天的那边，很远很远。有美丽的月牙圈，它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从那年我月牙圈边走过，从此以后魂绕梦牵。也许你们不懂这种爱恋。 月牙泉。嗯，这是一首来自于张家玮的月牙泉，送给大家啊。这个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就跟咱们下半段节目有关了啊。这个月牙泉啊，顾名而知，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嗯，好，大佐不给我们卖关子了。 好啊，这个月牙泉呢是属于敦煌的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今天呢，大佐带你游世界，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前两天刚刚回来的地方——敦煌。 你是亲身体验过了， 对， 大美敦煌啊。 对，这次节目啊，这个是真的有话说了。 嗯 啊，大美敦煌，给各位介绍一下敦煌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吧。 这个 敦煌市呢，隶属于甘肃省酒泉市啊，它是酒泉市下属的一个市。 对 啊，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的交汇处。 嗯， 就是从这个敦煌开车的话，可以直达罗布泊，然后过罗布泊之后进入新疆。 哇。 嗯，其实敦煌它是一个，从古至今它都是一个要道 要塞、啊， 对，就是一个要塞，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嗯、 就最开始那个，就是要是追溯历史的话，比如说这个霍去病， 嗯， 啊、李广， 嗯， 马可波罗， 嗯。 啊、还有谁？ 大佐， 我对对，都是镇守边关的人物， 兵家必争之地。 对， 刚刚他也是这个大佐也是不负我们的众望哈、 嗯， 然后胜利归来了。 对，这个图片呢，就是刚刚给您放的那个月牙泉、 哎， 真的就是在大沙漠之中的一个弯弯的一个类似于月亮形的一个小水湾、 嗯、 啊。这而且这个是天然形成的， 你 想象一下，在大沙漠里边，然后有中间这么一个小水泡， 嗯， 挺漂亮的。其实、 哎、人那么美，你说小水泡， 大水泡， 真是 大月亮湖， 对，非常漂亮。 嗯。 好， 对，这个敦煌呢是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 嗯， 刚刚说了这个月牙泉， 啊、哎 还有敦煌的莫高窟。说到莫高窟，肯定很多人都知道。 嗯， 对，这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认定的一个啊、这个非常厉害的东西。 我们在很多，即使像我这样没有去过哈，没有亲身体验过，也是在很多视频啊，或者是一些书啊，或者是一些地方都有接触的。 嗯，对，敦煌的莫高窟，然后还有这个。汉长城边陲玉门关， 哇、 啊，说到这个玉门关，大家肯定都知道这个诗“春风不度玉门关”， 门关，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玉门关就是在敦煌。 哎，是吗？ 真的就是在敦煌，而且我还去了，给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今天的照片都是大佐实拍哦， 对，这个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 哇塞， 这个就是玉门关。 你是我们节目的这个隐藏的摄影师，点左点。 对，这个就是玉门关，其实它根本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宏伟，它其实就是一个土墙 啊， 然后进去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这个一个四方类似于四合院外墙的一个东西 哦， 然后这个就是玉门关当时的这个叫小城吧。 哦、 啊，就这个东西， 还真的是因为我想象当中的玉门关应该是 一个非常宏伟的， 对对对， 类似于长城那样子， 起码要有山啊，要有一些要塞。 对，其实没有，它就是在茫茫大戈壁中间有一块绿洲、 嗯、 啊，这个就是这个绿洲， 嗯， 这个绿洲，你想在茫茫大戈壁上有一个绿洲，绿洲后边， 哦、 然后它建了一个玉门关、 哦， 然后抵挡当时这个胡人、 嗯， 啊，就是那些外蒙的入侵啊，这些之类的，嗯。 嗯，原来是这样哈， 对，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玉门关。 对，这个就是我从远处拍的玉门关的一个场景，你可以看到它旁边其实什么都没有，就是茫茫戈壁中间一个小土楼。 嗯，还真的是，但是真的是出乎意料。 嗯， 但是大佐拍的真的很美哦。 对，这个就是拿手机拍的。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真的是我们的摄影师啊， 嗯、 厉害了厉害了。 对， 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像这个2012年呢，也是入选了2012年度的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来给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我们敦煌市它有哪些美景。 对。大美敦煌啊，要是现在想去的话，趁着这个时间，差不多7月份的时候可以去了， 嗯、 因为8月份的时候，比北京凉快， 比北京凉快， 真的比北京凉快、 嗯。 最开始我去的时候啊，就我觉得大沙漠里边茫茫大沙漠应该多热呀， 对呀、啊、对呀、啊。 但其实真的，你只要不在太阳底下暴晒着， 在阴凉块，就是在有阴凉的地方待着的话，一点热量都没有，而且还很凉快。它的早晚温差特别大，就是在白天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你真的是出门就会烤糊，然后就是在晚上你要出门的话，你得加一个长袖才能出去。 哇，还真的是，就是温差很大 啊。嗯，对、哦， 出乎意料，我以为真的很热很热。感谢我们的金鱼嘴评论团关注了我们哈， 谢谢， 多多的关注，多多的跟我们互动起来。 嗯嗯，刚刚说了这个有这个月牙泉，还有比较出名的鸣沙山。 嗯， 它为什么叫鸣沙山呢？ 哎， 因为在这个晚上的时候，你会在这个鸣沙山里边听见万军吼叫的声音 啊， 是 吼叫 冲啊， 大佐、啊、大佐、 啊，那可能是导游在找我，大佐哪儿去了？找不着你，太黑了，这样的可能是导游在找我。 对对对， 对这个有鸣沙山啊，非常特别特别的美。 嗯， 这个就是鸣沙山，我拍了一张照片啊，然后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你坐在这个山丘上、 嗯、 啊，有一张晚上的照片，让我找一找。 好。我真的很美，你看大佐这个，你还是拿手机拍的？ 我就是拿手机拍的。 你看你把那个阴影啊，这个明暗 啊、有一个东西叫做美图秀秀。 啊、哦、啊、哦，好的好的，但也已经很棒了。 对， 对， 大家可以 真的像单反。 大家可以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在这个沙漠腹地，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 天哪！ 真的就是一个是就你要是往前走两步，我回头就看不见自己的伙伴了。 这个是在傍晚吗？ 对，这就是深夜。Midnight。 深夜吗？为什么是亮的？ 因为这个摄影师的原因，这个是拿单反拍的。 哦，但是 就是非常漂亮的一张图。 上面是银河吗？ 中间那一条带就是咱们所谓的银河。 天哪！而且还有星星点点的，好多星星。 真的能看到，就是肉眼可视银河。 天哪！ 有一条带子在中间，非常非常的美。 对，我是看到过银河的，虽然不是在国内，但是、嗯、啊，我真的很，我觉得真的太美了。我觉得这个银河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啊！原来在国内也可以看得到。 嗯、对，就是而且在晚上沙漠里边的时候，我记得我这次出去旅行， 嗯，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身边有一个哥哥， 嗯、 他应该今年50多岁了吧、 嗯， 然后发展的也不错， 嗯， 然后我们两个并排躺在沙漠里边，他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嗯， 小左啊， 大左呀， 那个，左左呀，哎妈呀，他说那个小左啊，你看、嗯、这个星星，再看那个银河， 嗯。 就是你能不能体会到人在这个宇宙里边非常非常的渺小，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大堆一大堆，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 嗯、 咱们都这样了还为什么要在大城市这么拼呢， 嗯， 就这一句话再配上当时那个场景，真的马上就要流下眼泪了。 嗯， 嗯，可能当时确实会有动容哈，因为可能我们得到了很多也会失去很多。 对， 嗯，不过可能他也是在得到了之后，然后才在反思啊，之后去享受一下了。 嗯、对，所以我们呢还是要先去努力， 对，对 啊、再来去想这些精神层面的事情， 嗯， 才有给你机会，给你时间去想精神层面的事情，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创造一些美好的精神呀、 嗯、 快乐呀， 对， 享受，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刚刚这个就是鸣沙山、嗯、啊，之后还有这个雅丹地貌， 雅 丹 地貌 可以说非常有名、 这个、熟啊， 这个东西在咱们历史书里边，不是历史书， 地理书、 啊、地理书里边都知道、 嗯、 这个雅丹地貌是经过应该有几亿年的历史了， 嗯， 它不是几十年几百年，它是有几亿年的历史了， 嗯， 就是那由那个风吹，然后慢慢的这个融化，然后这个土啊，这个敦煌那个位置之前在几亿年之前是一片大海， 哦， 然后有这个风蚀雅丹，就是现在图片上显示的这样，就是风吹啊，然后吹呀、啊、吹呀、啊、我的骄傲放纵，然后这个雅丹就出来了， 就开始了骄傲放纵， 对、嗯、这个就是也是我拍的一个当时的雅丹的一个 地貌、 嗯， 那你在上面会有什么感觉？就是你在， 这是我在上面的， 看你在上面，太配合我了。就你在上面，在俯视雅丹， 在上面俯视下面的时候，真的有那种心旷神怡、宠辱偕忘、其喜洋洋者矣的感觉。 哇塞，我 真的是，大家不去那儿的时候，可能就是感觉不出来我的这种说法呀， 嗯、 就是或者给你们的描述啊。在去到那儿之后、 嗯， 你真的跟看大海还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 嗯、 是那种茫茫大戈壁滩，然后看着下面类似于这个船呐、啊 嗯，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想象的东西。 嗯、 对，这个现在这张图呢，就是也是一个景点吧。 叫做西海舰队。 西海舰队， 对， 所以那个 咱们有东海舰队，有黄海舰队，有南海舰队，嗯，是不是没听过西海舰队？ 对呀， 这个西海舰队就是一个象形的比喻了， 哦， 就是 后 面的 那 些沙山，就是大家想象成军舰，所以给取名叫做西海舰队。 后面是沙山，就是沙子堆成的小丘，是吗？ 不，就是那个雅丹 啊， 雅丹的地貌，对， 哦，是这样。 对， 我还以为 这个就是西海舰队，哦，非常的漂亮， 是这样的讲究哈，这样的说法。 嗯，然后可以给你们讲讲我是怎么去到这个雅丹的 啊， 哎， 这个， 可以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能说的一个点。 嗯， 我是第一次22年。暴露年龄了，不好意思，220年220年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自驾游， 哇， 跨越了400公里的戈壁无人区， 天哪， 就是自己一个人开车真的特别爽，大家不要想有多危险啊， 是戈壁啊，戈壁无人区，你看我的点就是很担心， 嗯， 而且我觉得好像会很困难，就是可能之前读到的故事都 都很困难，这个茫茫戈壁走啊，没有水啊什么之类的， 嗯嗯， 可以先给你们看一小段视频，就是我在开车时候开的，给你拍的， 嗯，你在唱把车子开上五环， 我们把车子开上五环， 哎，天哪，真的两边什么都没有， 两边什么都没有，一点参照物都没有， 你会怕吗？ 就是，当然会怕 是内心是颤抖的， 你内心在开车的时候真的是颤抖的，就是四百公里，你想一下，就是有时候开一个小时你才能见到一辆车 啊，天哪， 就是旁边连个鸟都没有， 然后 在大街上开车还能看着，对，他们是往回走， 大佐说大佐别去了大佐说我不会开车，我不会刹 刹不住闸了，这个对，这其实这趟旅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段中间的这个自驾游了啊。 嗯， 当然您在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像我一样玩手机，这个很危险 对，这个是重点， 这是重点啊，一定不要开车玩手机， 嗯， 啊，然后要系好安全带， 嗯， 然后在去的这段路程当中呢要加好油，因为这四百公里没有一个加油站。 那你当时是开了多久？ 当时开了2个多小时吧，就是去程2个多小时。 哇，天哪， 然后 哇， 对， 你是从车上跳下来还拍了一张自拍吗？ 这条路上最好的 花样开车， 对，这条路上最好的一个场景呢就是在这个戈壁，茫茫戈壁的大马路上，什么都看不到， 嗯， 然后远处也没有尽头的感觉。 好的，很帅，鉴定完毕。 嗯，好，知道，谢谢。 嗯，但是真的是很有挑战性了，我觉得很佩服你。 对，真的是，如果有想去那边玩的朋友呢，现在月份当季啊， 嗯， 差不多也不凉也不太热，过段时间呢就会特别特别热了， 嗯， 啊，然后而且那边的人的他的生活节奏是非常慢的， 非常慢的， 对 啊，比如说呢， 就是， 印象比较深刻的， 比如说早上10点多钟起床，然后中午2点睡觉， 哇， 就是必须你在2点的时候不会看到人， 2点到10点也就4个小时吧， 对，然后2点钟睡觉，睡那么2个点，把中午最段那个最热的那段时间度过去之后， 哦， 然后起来干活， 嗯， 然后到晚上，他们那边晚上黑天时间特别晚，10点多天还亮 啊，所以你刚拍的是3点还有点亮， 对，就是这张照片，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下午日落时， 这个是8点的时候， 晚上八点 的时候， 天哪， 就是我在这边待了能有10天左右吧， 嗯， 这个作息规律都给我弄乱了， 哇塞，你说回来还得倒个时差， 对， 天哪天哪，但是很少见，因为咱们这边可能就习惯了这个早6晚6左右了， 嗯，对，这是敦煌的机场，也特别漂亮。 哇， 现在北京可以直达敦煌的直飞航班也是有，每天都有，其实 哇，很方便了， 嗯， 是吧， 对，价格也挺贵的， 嗯，对 我想说这个价格挺便宜的， 对，奋斗一下，然后在该出手的时候赶快去看一看， 嗯， 大美敦煌， 对，嗯，而且那个雅丹地貌啊，据说在几十年之后，它是毕竟它是风蚀的嘛，它已经吹了几亿年了， 嗯， 就是现在看到的雅丹地貌呢都是吹了几亿年之后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就是再过几十年或者是几百年 啊，就几十年之后可能某一块雅丹地貌就被吹走了，就不见了， 就可能说他也只是 再也看不到他了， 对，暂时的可能在 几亿年之后，那我们要不断的一代一代的告诉我们的小朋友们， 嗯， 啊，是时候要去 在中国的大西北有这样的一个城市叫做敦煌，敦煌里边有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啊，由唐代的时候，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往上画壁画了啊。对，说到这个莫高窟，还要再补充一句，这个莫高窟是限流的，就是每天都是 限流的 啊， 是要预约吗？ 对，是要预约的。然后这个莫高窟也是在一天一天的消失，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抓紧时间去看。 对哦，突然觉得我们好幸福。 嗯， 然后我们要多拍一些照，像大佐一样哈，然后多留念一下。然后万一要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然后他们可能看不到了，就只能通过我们，通过大佐来给大家讲述。 谢谢你。 开个玩笑， 这个就是咱们下半段大佐带您游世界的内容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酒吧回廊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接下来是挑战新歌声，一起期待，拜 拜。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